今世纪栽种下小小的树苗里一棵棵十几树啊，你是希望的树，你本是绿色的生命，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想法你也懂得。别看你幼小的树苗多稚嫩，后来居上，这是自然的法则。你有着雨露的滋润，阳光的照月，你有着人民的爱护，大地的依托。我们今年才十几岁，天天的蜜水，日日喝，年龄半岁，红旗长啊，纯洁的心灵闪光泽。教会懂得了创业的艰难，道路的曲折，革命先辈洒热血才筑成了辉煌的共和国。二十年的腾飞解说过上苍老，还要努力开拓深化改革，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笑迎挑战雄光过，总有那艰难险阻之不多。世纪树啊，世纪树，你隶属京杭须自信，一道道年轮就是一次次拼搏，中原一枝叶参天，云霞沉，祝愿你农民遍地数起这，到那时你造福人民，做做奉献，我们也长大成才中的楷模。世纪树你有充盈的活力，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看他们激情潮涌，心头热，四望见光辉的未来撞山河。 中有人吟唱边行歌。

下饶真叫人求死路得无奈入坟雪尽闻听山山泪下先生继母两女有因曹雪芹四母两酒如山泽老于他心中愁苦知风筝数十斤哦雪芹说或可以此来解困老鱼说安得风筝九几天先生说长夜难见有无酒表讲主旨细思闻说这话笑逐才止招财会竟然是